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主持人 Chloe.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在高楼林立的北京 CBD 区域，就有这样一个像避风港的地方，让人们忙里偷闲，享受读书的乐趣，而且免费对公众开放。这就是位于建国路南侧的郎园 Vintage 园区内的凉月城市书房。今天北京外语广播月生活 FM Lifestyle 就带您走进这个闹中取静别有洞天的城市阅读空间。 现在是早上10点钟，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凉月城市书房。在门口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牌子，写着是朝阳城市书屋凉月书房 No. 4。 凉月城市书房创建于2017年11月25日，它是由郎园和朝阳区文委联手打造的。这座公益性的书房由南北书房两部分构成。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位于郎园园区内部的南书房。凉月城市书房负责人一帆带领我们进行了参观。 书房分成了两个部分， 嗯， 中间呢是被这个吧台隔断的哈， 嗯， 那边是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是吗？ 对， 进门左手边是一个觉得看起来非常舒适，像花房一样的阅读空间。 对，是一个小的中庭。 中庭， 对，嗯，然后春秋天的时候特别舒服，夏天也很舒服，因为它上面有一棵两棵大树，然后把这整体的算是一个很阴凉的地方。 对，而且上面就是直接和自然连通的，也没有屋顶，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享受阳光，然后可以享受绿荫。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小的活动空间，相对需要安静的小型的沙龙啊、分享活动啊、知识分享会啊，会在这个空间举行。它不像外面比较开放的阅读空间，这相当于是一个大家一起能开个小会，然后分享个一本书的地方。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阳光中庭，还有那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空间。好，我们现在走到中间的吧台。好，穿过吧台我们到了主体的这个空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书然后休息喝茶聊天的地方。 对，这就是一个综合的空间。就像这里这是有一些小的文创，是我们跟园区的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的一个果壳合作的一个文创中心。这其实每一件小的文创物品，它不光是它是一个玩具，其实它是涵盖了很多科普知识在里面的。因为我们其实不光是想让这个书房成为一个传统的书房，我们是想让书房融入更多的跟知识有关的东西，让大家在动手、在玩、在了解的过程中也能学习到书本里面的知识， 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书房。 对对对， 就是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 对， 对， 我们现在这个阅读空间的门口哈，看到了一个木桌子，上面放着很多的 皮具。 对，皮具，这是因为有一堂皮具课堂是吗？ 对对对，是做了一些皮具沙龙啊什么的。 对， 对， 对，小的皮具，然后包括做好的小钱包，然后名片夹，对，钥匙扣等等，以及小包，这都是大家自己做的吗？ 对对对，是的。还有这一块，这一块是我们的那个一个两个借阅系统，然后一个是就是自助借还系统，这个是和全北京是联网的，除了国图以外，朝图、首图、石景山图书馆，就各种图书馆的书都可以在这里通借通还。非常方便。而且我们这里可以线上办卡，直接就可以办读者一体卡。 通借通还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从朝阳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可以还到这个地方。 对，在这借也可以还到朝阳图书馆。 哦， 全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书都是流通的。 对对对，全部打通的。 来，周宇，你看这个叫自助环界系统设备。 对 啊，这个怎么使用呢？因为他是从香港来，他对这个很感兴趣，您可以跟他讲。 如果你有卡的话，直接可以直接输入卡号，也可以把卡号放到这个感应区，可以把 卡号，它是一张卡是吗？一张磁 卡，一张磁卡，就可以是虚拟的一个卡号就可以。 OK， 也可以是一张卡放在感应区都可以。如果想借书的话。就直接输入读者编号，输完读者编号以后，把书放顶上，它就会自动感应出来，书籍的。 那我们能试一下吗？ 要先输读者卡号的，但还书就不用。比如我们要还书的话，把两本书放上去，它自动会扫描出来一本是野草，然后呢确认，就可以直接把它还掉了。 哦，非常方便、哦、 对，非常方便，但这会显示未借出、 嗯、 因为我们是从馆里面拿出来的、 嗯嗯、 它如果借出了以后这就还掉了，然后借的时候呢就一点借，然后输入读者编号把书放顶上，一点确认就借走了， 这个过程会很快、嗯、 对，很快，过程会很快， 也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个过程。 对 对, 对, 对, 对，很方便。 嗯，那这个办卡是需要怎么来办呢？ 办卡是需要扫描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填写一些基础信息，然后还要带上身份证的正反面，然后呢就可以办。 那我们直接可以到良苑书房来办理这整套手续。 对对对， 是吗？ 可以的，没问题。 带着身份证，然后到这个地方就可以迅速的办完我们的这个图书卡。 对， 其实说白了就是有一个读者的一个图书证的那个， 对，有一个 借阅证号， 相当于是个虚拟卡片。 虚拟卡， 这个虚拟卡片您也可以到那个朝阳图书馆， 嗯， 朝阳文委那里面办一个实体的卡、 嗯。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都不会带实体卡，都是虚拟的一个。 还有英文的，是吗？ 对对对，双语的。 现在有外国朋友来用吗？ Borrow, Richard, 也有 Quiring, 也有 很方便。 对对 对, 对，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像一个台子，那这个台子上面写的是图书感应区，刚才就像一帆演示的那样，把书放在上面呢，它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出这本书的书名。然后面前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显示屏，这显示屏上有借阅，然后归还和问询，另外呢还有中文和英文两种不同的菜单，非常非常方便。自助借还系统设备，那这边的这个大的显示屏是什么？ 这个是因为是一个数字书刊借阅系统，阅读这个纸质书籍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所以为了、 嗯， 就是适应大家的一个阅读习惯，这个是一个电子阅读书籍，就是可以所有的杂志、图书和报纸，就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报纸和杂志我们都已经 出了电子版本， 对，出了电子版本，然后有的就不太，因为一张报纸那么大，翻来翻去还比较麻烦，但电子版本的话就在手机上浏览很方便，然后我们扫描这个二维码、 嗯、 扫描上面就选，在这个杂志上面有很多杂志大家都可以选，然后图书还有包括这个报纸，就是各种青年报啊，各种什么 北京晚报、啊、 北京北晚报啊、 嗯、 日报什么全部都有，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在这里上选中你要的报纸，然后拿手机扫一下这二维码，就会在你手机上就可以翻阅了。 哦，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大的这个电子书刊借阅系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子显示屏哈、 嗯、 就像刚才一帆介绍的，我们选定了自己想读的杂志、图书和报纸之后呢，通过二维码的扫描就可以下载到我们自己的手机上。 嗯，是的， 嗯， 这个系统也是打通的。但是这个系统目前好像是只有朝阳区在做， 这个地方可能要找到的新书会比较多。 对， 嗯， 对，想翻阅一些旧的古本啊什么的，这点上应该是没有的。 良苑书房投入图书3000册，书籍的种类丰富而且分类细致，读者可以容易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良苑城市书房负责人一帆介绍说，馆内图书以精品社科、艺术、人文、经典名著类图书和期刊为主，涵盖古今中外，有国学易中天的书，顾城诗集精选、徐志摩诗集精编、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和村上春树的书等等。 书房我们现在看到是左手边靠墙有一整墙的这个图书，然后右边呢也有很多的书架，那你这个图书的分类是按什么方式来分的？ 嗯，是按照很细化分，然后我们既然只有3000本，所以我们就想把它做成这个小精的分类，就是把分类分得更细，让大家更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嗯， 就像这里面可能国学易中天的书，然后悬疑推理的书，包括这个作者 东野圭吾和村上春树， 这种就是作者专区的书都会有。 嗯，还书你们只是把那个书放在那个借还系统上，但是是由工作人员其实是把它放回来的，对吗？ 不是，这个馆里面基本上全是自助的，就是我说的不准是、 哦、 不只是他就是借出去的书还回来， 嗯， 有可能他坐在这儿看一本书， 嗯， 他再把它还到书架上的时候，他有可能忘了当时是从哪里拿的， 哦， 然后可能会还的乱了， 就像您看到这一本，它可能就是还乱了。 哦， 还乱了，当然我们会定期的去整理。 哦，这是按作者分类的。 到现在，整个地球的一个自然通史的一个百科全书， 打开之后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折页，然后上面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动植物， 两米多一点， 两米多一点， 展开幅长，然后从海陆空，然后到这个地球的各个角度的维度全部都在这张图上。其实你要认真读这本书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地球的自然通史大概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包括这个物种的演变。 对，而且图文并茂，看起来我觉得非常引人入胜。我可能对良渊书房还不是特别了解，我不知道有哪些图书分类的话，我可以通过刚才我们的借阅系统进行关键字的查询。 不可以。 不，还不可以。 不可以，因为这个和图书馆的性质还不是太一样。因为它的量毕竟没有那么大，就像图书馆如果有上万册的话，大家可能需要针对自己喜欢的去查询，但可能这里只有3000册，所以您喜欢的就是您指定的一本书不一定在这里会有。 明白。 它是属于是我们去引导您，就是让您看的，但是我们肯定会把最热门的和最经典的和最有这个传统文学的就一些东西会都让它呈现在这个空间的，但不一定您要的这本就有，但它一定有您要的类型。 我们现在针对的阅读群体大致是哪些人？ 从少年可能15岁左右一直到37、8岁40岁以下居多，就是最大部分的群体是这样的。 是这个园区里的工作人员呢，还是说周围的居民？ 开始我们以为只能辐射到这个园区里面工作人员，但是到后来我们渐渐地发现，尤其到了周末，到这种园区放假的时候，不上班的时候，反而书房会更满，会人更多。所以后来慢慢经过调查，就是日常的话，这个可能附近的白领啊，园区里面的和 CBD 的白领会更多一些。等到周末了以后，其实从外面来的还有附近的居民数量也不少，也会很多。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良渊书房南书房的面积也只有120多平方米，平日里安静舒适，人们在这里静静地看书，而到了周末，这里则变得异常的热闹活跃。因为结合旁边的渔舍演艺空间，书房经常举办各类活动，让人们品味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之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渠道宣传过书房吗？就是大家是怎么得知的呢？ 其实我们宣传也宣传过，比如不算宣传，所以我们的开幕式吧，但是是因为我们日常积累了很多线下活动，因为我们这个书房理念是就是打造一个120平米的一个大世界，虽然平米很小，虽然我们的面积很小，只有120平米，但是我们经常做一些就是很大型的活动，包括我们利用里面的这个渔舍演艺空间，也是我们的一个配套的和书房一个联动的一个空间，是我们自运营的一个空间。我们经常会放一些电影晚自习，然后 什么叫电影晚自习？ 就是 在晚上的时候放电影。 对，在晚上的时候放一些电影观影。 会有讨论吗？是电影沙龙那种？ 会有讨论。对，就是先放映，然后映后再论。然后呢，到周末呢也会有一些大师课，大师课可能就我们邀请到一些，作者呀，然后出版人啊这些的，然后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新书的就是论坛啊，新书发布会啊，或者一些交流，对他作品的交流。 有请过谁？ 白先勇有来过。 白先勇。 对，白先勇有来过，然后还有什么贾樟柯都来过。 白先勇是 讲《红楼梦》。 哦，讲《红楼梦》。 对。然后呢，贾樟柯是来讲他的《假想二》，他的那个新书《假想二》。然后，这是大型一点的，会在我们大的里面。然后小型一点的，因为空间有限，小型一点的20-30人的读书沙龙，我们每周都在做，然后都在旁边您刚才看到那个阳光房里面在做。然后小型的一个读书沙龙，可能我们每期的主题不一样，有的时候是知识分享，有的时候是一本展围绕一本书展开的一个沙龙。其实我们是靠这种不断的这种线下的社群活动来。就是让这个空间有更高的辨识度，让大家口口相传，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周末能让自己有提 提升的一个地方。 嗯，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方说他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地方读书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安静，如果到时候辨识度非常的高，然后大家都来了，这个地方变得很拥挤，那会不会失掉最开始我们设立它的时候的那个初衷？ 这个地方还真的分两个状态，就比如现在我们的这个状态，你会看到空间里面很安静，它是一个就是其实它可以分为周一到周五和周六周日，周六周日这个地方就偏活动，偏气氛活跃一点，周一到周五就偏像您说的一样，像一个安静的书房，像一个安静的阳光房，大家可能午休的时候园区里面的小伙伴就会来这里面读一本书什么的，这里是很安静的。但到了周末，它可能就相当于变了一个身一样，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活泼的一个样子。对，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穿插的，如果你总是一个样子的话，也不一定会就是最好的。 所以它其实不是单纯的定义为一个读书的地方，它是一个文化场所，以大家去进行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我们当时最初的想法也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地标，想把它做成一个以书房为辐射的一个文化中心。让它带动，就是虽然它书房是一个很小的空间，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但它就像书的这个力量一样，它可以就是 辐射出去 很大的力量。对对对， 会吸引所有就是爱读书爱文化然后爱这些艺术的人聚集到这个地方。 对， 对， 它其实有 一 个聚集的力量， 是一个文化的发生地。 好，现在通过一扇门我们就进入到了余社空间。哇，这个地方很大啊。 对对对，1000平。 1000平。就是这有点像798的那种大工厂的这样 的 一个空间。 大的厂房， 大的厂 房，就是 确实以前是个厂房， 以前就是个厂房，万能设备医疗厂。就像我跟您说的电影晚自习那边的座椅下来，然后这是一个大幕，然后上面有个大的投影。 大家是通过关注你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吗？ 通过关注我们狼园号外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报名。 也是免费的？ 也是免费的。 来的人多吗？一般 来的人还行，100多人。 每一场都有100多人？ 平均有个70-80人吧，多的100多人，少的80-90人。 那放的电影都是新的吗？还是老的一些经典的艺术电影啊什么的？ 艺术电影居多，然后纪录片什么都有，但新的很少。 OK， 现在你能看到，现在在搭建。 这搭建是迎接一个什么活动 啊？有一场大型的一个发布会。 活动频次是不是也还是挺高的？ 对，这个空间的使用率很高。 梁月书房，梁月的名字源于狼园的狼字，狼一分为二，就是梁加月，由此延伸出了梁月二字。作为一个对公众免费开放的空间，它是否有书籍丢失或者是管理困难等困扰呢？ 既然它是有政府的资源的注入，包括有政府的这个支持，所以这个地方它其实一个公益性质的一个书房。 对， 也就是说只要你办了卡，其实在这个地方都是免费借阅来阅读。 对对 对， 对， 对， 它是办卡的那个需要交钱吗？ 办卡就是和那个朝阳区和全北京市应该是一样的，就交押金。 押金是100是吗？ 押金是50。 50 就是它有分限制，比如你借五本的话，借五本的话是50。然后借10本的话就好像押金就会高一点。 但是上限有上限吧？ 有上限，好像最多只能借10本。 就是同时借10本？ 同时借。对， 同时借。 同时借，就同时您借走十本，就是您借走10本，然后如果还回来5本的话，就相当于你还可以再借5本。卡是永久的，就是你什么时候不需要了，如果你不想借了，你就退一卡，退押金就好。 OK， 注销卡退押金。 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哈，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担心书的借阅会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书会丢失啊，最开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顾虑？然后到现在为止，这样的顾虑是不是已经得到解除了？ 书的丢失倒还好，当时确实没有顾虑，因为咱们门口都有这个跟那个图书馆一样的这种门禁，就是每个书上都带磁条，出门就会响的。而且其实对于来这儿读书的人，大家还是很自觉的。然后当时就是唯一担心一点是觉得书会不会大家慢慢就是比如对这里面的书都读过了，毕竟馆藏有限，大家读过了以后会想要更多新书，包括就是我们打通了那个全北京的自助借还系统，会不会到时候大家借还就让这里的书不是我们当初想要的一个调性了，它就会变了啊。当时是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的。 那现在呢？现在这两个顾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倒还好，因为我们解决方案嘛，就是我们3个月调一次书。 我们三到半年吧调整一次，就是整体对这里面的书大概就是筛一遍，看它和我们当初的书目当初的书单差别到多少。大概我们可能计算出来这半年的话差距到20%-30%左右，然后可能我们就会把这20%-30%的书然后再进行调配再进行调换，大概我们可能半年会更换30%-50%这样的书，让这里面保持一个新鲜的血液吧。 那就是更换书籍之后，但是这个调性还是保持的是吧？ 对，我们更换的是书目，但是书种不变，就比如它大类不变。大家读过那个东野圭吾这十本了，我们再换十本过来，是那样的。 你们会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和统计吗？ 会啊， 会。 对，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对出借量、出借的书目啊，都会有和人员，都有统计。 大概现在每个月的出借量是多少？包括借阅的人数？ 这个还不是特别稳定，因为就是它跟我们目前感觉它也不是跟人流量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一个人有可能借很多本。 对，所以就是大概如果要真平均下来的话，一个月200-300本吧。 200-300本。 对，出借量。因为大家其实还是喜欢在这里读的，大家喜欢还是坐到这里，然后要一杯咖啡喝，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读一本书。 现在有外国人来办理吗？ 外国人来办理 比较少吧，因为这些都是中文图书，是吧？ 对，比较少。 但有来看书的外国人吗？ 有来转的，反正有来转的，他就翻一翻，因为这毕竟是个公益空间，谁想来看，谁想来转都是可以的。 梁月城市书房已经成为了一个以书为核心的开放式交流空间，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资源平台。梁月城市书房负责人一帆说，舒服是梁月带给他个人最大的感受。 现在人多起来了，到中午了这会儿，对，你怎么来定义这个书店的一个调性呢？ 一个是共享，一个是交互。对，交互式书房，能让大家在里面就是不光是读一本书，能让它跟整个空间互动起来，包括这里面的每一个，就像刚才您看到那个大的图册一样。 你自己经常坐在这个地方阅读吗？ 对啊，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来。 你在这个空间阅读的感觉是什么呢？和你自己在家阅读有不一样的地方？ 最直观的就是我最想表达的吧，可能就两个字，舒服。可能比在家里面床上躺着读书更舒服。 从园区出来，我们在郎园北门看到了由园区值班室打造而成的一座微型图书阅览室。这里就是梁月书房不到50平方米的北书房，这里可以提供24小时的借还书贴心服务。 好，那我们现在郎园的北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面前呢有一个玻璃的一个小房子啊，上面依然写着是朝阳城市书屋梁月书房 No.4，是我们刚才一帆提到的北书房啊，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进门呢是一个小卖部，然后继续往前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首先书呢还是不少的，这左手边的这面墙是一面大的书架，这样可以看到书的种类也是不少的，比如说有饮食的，最具人气的招牌主食，最详尽的阳台种菜教科书，还有优势投资法则，民国八大总统，在台湾恋上民宿，君王论。在门口呢，我们也看到了自助环界系统设备。 除了梁月书房，北京市朝阳区现在还建成了其他的朝阳城市书屋，包括陈斌书房馆、798邮轮司馆、东艺产业园馆、三里屯馆、东区儿童医院馆、独具时光馆、梦工坊馆等7家城市书屋。书屋都配备数字化的阅读设备，并且接入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服务系统，实现免费借阅、通借通还。书籍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让我们给自己喝一杯咖啡，读几页书的时间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Bye。 I make my way， I make my way。